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零星小雪或小雪转多云，东北风二级转三四级，阵风六七级，最低气温零下六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东北风三四级，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零下三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74，首要污染物 PM2.5， 空气质量良。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听取市人大常委会和一府两院关于市人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报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布支撑新建网络产业发展办法；北京启动冬季家庭灭虫害活动。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上午召开的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和一府两院关于市人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报告。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联络室主任马曙光在报告中说，2021年共有355位市人大代表，领衔提出了建议933件。 代表建议紧紧围绕全市中心工作和民生关切提出，其中关于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推进两区建设、发展数字经济、疏解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落实城市总体规划、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等全市中心工作的建议506件。关于保障人民健康、提升教育发展质量、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民生方面的建议295件。 市人民政府秘书长戴彬彬说，他们主动吸纳代表在城市更新、环境保护、城市治理等方面的建议，并与自身的年度工作任务相结合。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计划、老旧小区改造等年度任务超额完成，新增造林绿化16万亩，持续狠抓交通综合治理，严厉整治机动车不礼让行人等违法行为，行车乱、停车乱等问题逐步改善。建立接诉羁绊每月一提机制，集中破解历史遗留、房产证难办等27个高频问题。 2021年市高级人民法院承办的代表建议有31件。院长叩访说，在保障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等方面，代表提出了7项建议。 根据代表的建议，加强对关键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认真落实惩罚性赔偿制度。近5年，全市法院专利案件平均判赔数额从42万增加到79万元，发明专利一审案件审理效率位列全球第一，加强数据权利、数字产权和个人信息保护，全国首例智能产品语音指令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全国首例与自动抢红包有关的不正当竞争纠纷案等案件，进一步明确了裁判标准，树立了社会规则。 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朱亚平介绍，他们在办理代表建议过程中，紧盯食品药品安全、生态环境资源保护、未成年人保护等重点问题。 通州院办理段某等6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入选最高检典型案例，主动对接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通报，梳理线索73件，立案66件，制发诉前检查建议27件，助推整改。督促协同相关职能部门促进故宫、八达岭长城等40余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向未成年人免费开放。 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联络室主任马曙光认为， 代表通过广泛听取人民群众意见和心声，认真分析研究提出的高质量建议，这是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的具体体现，也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 从2021年12月下旬开始，北京统一开展以灭蟑为重点的家庭灭虫害活动。第一次灭蟑投药时间2021年12月27号到31号，巩固加强投药时间2022年1月24号到28号。市气象台发布寒潮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2月23号到26号，北京地区将出现寒潮天气。北京市农业农村局今天发布6项提醒，包括农村地区住户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合理调节清洁取暖设备的温度，对无取暖需求的可以低温运行，避免设备冻坏。为确保寒潮期间农村地区住户正常取暖，市农业农村局提醒各区要加强对售后维修企业和人员的组织调度，严 格落实两小时上门、四个小时完成维修的工作要求。继续关注新闻，以金融助力双循环格局下的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2021中国文化金融峰会近日在东城区召开。会上，中国工商银行北京王府井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北京东城支行等八家机构获得创建国家文化与金融合作示范区文化金融专营组织机构认定与授牌。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从潘家园旧货市场了解到，潘家园旧货市场将启动29周年庆系列活动，包括云逛、会购、趣玩、抢拍等板块，持续到2022年1月3号。同时，潘家园礼物店也将开启暖冬献礼趣味活动。12月26号，潘家园旧货市场还将举办古籍文献拍卖会。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冰冰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接下来继续为您关注新闻。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与您一起感受时代脉搏。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今天发布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支持兴建网络产业发展的实施办法试行，并宣布成立北京亦庄兴建网络产业联盟。目前经开区集聚了180家兴建网络相关企业。新政破解企业融资难，9条政策中最高奖金达5000万元。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可娟的报道。 这是本月7号武神星1号遥2一箭五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的场面。星河动力北京空间科技有限公司成为了国内第一次连续成功实现业务卫星商业发射、国内首次实现一箭五星突破的民营企业。公司副总裁岳喜举介绍了未来几年商业兴建网络的市场需求。 去年到2022年，所有的资产投入过100亿，我们未来的全球航天的市场应达到2.5万亿，国内的发射市场应该在3000到5000亿元人民币。可以说，我们民商航天的市场的春天已经到来了。亦庄的开发区啊，对民商航天非常重视，成立了一个产业联盟，对我们促进联合创新，包括一些供应链的设置，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北京融维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璐发布了4款面向未来用于卫星与卫星、卫星与地面之间的激光通信创新产品。 高速星间激光通信载荷，它主要用于完成了卫星与卫星之间的高速数据传输，已经研制完成，并将于2022年上半年搭载于某月的2颗自研卫星完成在轨任务，将产品的重量由之前同类产品的大于10公斤降低到了小于5公斤。 现在主要是微波通信，激光呢是直接用光通信，同样的数据、同样的距离，如果用微波的话，你大概要50公斤以上，用500瓦的功率，用激光吧，可能只用5瓦的功率，从50公斤降到5公斤。 目前，我国民营商业兴建网络产业从起步阶段加速驶入快车道。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创新局局长蔡继征发布了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支持兴建网络产业发展的实施办法试行，从关键基础研发、核心产品创新突破、共性创新平台建设等9个方面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对年产值首次突破一定规模的，给予资金奖励最高1000万元，支持应用场景，将面向解决国家战略需求的航天关键产品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符合白菜心工程的，给予研发费用50%的资金支持，最高不超过5000万元。对成功入轨的同一型号火箭，给予第1到3发不超过发射测控服务费50%的资金补贴。我们优先办理落户和工作居住证，并拿出一定数量的公租房，专供航天人才。 实施办法中的资金奖励和人才落户等政策，对融维这样的民营卫星、火箭以及关键零部件企业的发展有着极大的现实作用。融维科技副总经理徐璐说， 落户和工作居住证这一项肯定会极大的促进我们的高端人才的引进。刚刚推出的这个，如果今年的产值高于1亿元，就可以奖励100万元，那我相信我们今年可以拿到的。 落实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将科技政策扎实落地，到2025年，经开区有望形成国际一流的运载火箭研发创新中心，国内一流的兴建网络产业集群，预计年产值可突破100亿元。 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转多云，东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东北风3-4级，最高气温-3摄氏度。